周边地区省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中心的最新预测结果，由于这次冷空气强度影响有限，污染物逐渐向南堆积，大雾天气将持续。同时受天气因素不确定性影响，30号前后，河北南部、河南北部、山西东部、山东西部、安徽和江苏北部等地区可能出现新一轮不利气象条件，空气质量将维持中至重度污染水平。河北、山东、河南省相关城市要求继续保持现有重污染天气预警状态。那么安徽、江苏呢，也向行政区域内的相关城市推送了预警提示信息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，感谢收听。 FM 1073 AM 1026